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我哋最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喺本月啊，21号咧，美国同埋菲律宾咧系将会咧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而且参与咧仲有日本啊同埋韩国吓，同埋咧若干嘅北约国家啊。咁今次咧就突然间吓喺例行检查嘅时候咧，就菲律宾方面咧就发现有3艘水底无人潜航器。在吕顺岛的北部海岸那处，其中2艘呢就在台湾南部的巴林当海峡附近呢就发现。这些呢就非常之敏感了。菲律宾的海军发言人就说这些这样的水底无人潜航器呢是用来搜集资料。亦都这些资料呢可以用来作水下作战和水底展开威胁式的侦测和武器的测试。咁啊，事完咧，菲律賓同埋中國咧喺南海已經有所謂嘅領土爭議啦，嚇黃岩島啦等等啦，呢啲咧都唔係第一日噶啦。咁尤其係最近咧，美國嗰個 Google 嘅地圖咧嘅英文版咧，就將所謂嘅南中國海咧就標籤為即係改咗名叫西菲律賓海。嗱，呢個 Google 點解要咁做咧？啊，係咪想永世都唔入中國市場咧？定係有指示呢，就呢个令到中国係相当之不满。咁呢一次呢，美国方面呢对于呢个军演呢非常之重视。甚至佢唔觉得係军演，而且係一场彩排。呢个亦都係针对中国近日呢係对于台湾嗰隻呢叫准战争式嘅。只係争一步之遥嘅真正嘅军事彩排呢，我諗係一个升级嚟。咁但係而家唔止係咁少啦。这个呢台湾海峡或者西太平洋的战争或者美中之间那个军事对峙和摊牌一日近鬼日。前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他的名字叫 Charles Flynn 法林说，他在美国攻读博士和硕士的中国研究生之中，有超过10%呢是间谍。现时呢有33万人到就在美国是攻读硕士和博士，这些是来自中国。他说不止在美国，美国你都明目张胆有10%是间谍呢，那去了日本啊、南韩啊、其他国家那些可想而知。那么法林呢就说，不但是这样，据美国是查到中国在亚洲某个国家有一些商人身份的中国人，就蓄意购买一些军事设施附近的土地，兴建通讯台，然后呢就透过收购媒体呢就向当地的民众散布虚假的消息。这些呢就不是买地回来起楼自己住，而是呢他买一些地，然后在地那里呢兴建通讯塔、哦、然后呢就收购媒体，就向当地的民众呢是散播虚假消息。那这个国家是什么呢？法林提到咧，就话据我所知，就唔系话日本，佢话咧系菲律宾、缅甸、印尼、马来西亚等等，咁包括有马来西亚。咁中国媒体咧就声称喺本月12号就总共有188间美国嘅高等院校，即系大学啦，多数系确认有965名国际学生同埋应届毕业生嘅签证被注销。近期至少有4个中国留学生咧，系中间被注销签证，佢哋分别来自咧加州帕克莱分校同埋卡内基美隆大学。嗱，呢啲咧965名，即系1000个咧，就唔系全部都系中国嘅，有一啲咧包括咧喺大学校园啊发表一啲咧强力支持哈马斯恐怖组织嘅啲有政治倾向嘅学生，呢、这个包含咧。就是中国留学生。咁果然啦，中国官媒呢就指控呢咁样系佢哋声称嘅种族歧视。之但美国驻华大使馆呢就喺佢哋嘅社交媒体呢就引述国务卿卢比奥话，呢啲呢美国俾你哋呢啲咁嘅签证呢系特权而唔系权利。即系话呢我赶你走系道理， 俾你继续留喺度系人情。佢话系留俾嗰啲令美国变得更好嘅人，而唔系咧呢啲签证咧系俾企图由内部摧毁美国嘅人。嗱呢啲已经系战斗格噶啦，系嘛？嗱，首先咧就我哋喺几年前都讲噶，如果西太平洋爆发战争咧，前边一定有征兆嘅。各位有冇听过两年几之前我哋嘅风云谷啊？唔系话突然间咧系爆发嘅，一步一步有呢个切香肠嘅步骤，慢慢等你习惯咗。譬如话喺五年前，如果你发现中国嘅军舰咧系突然间包围台海咧，呢个可以系啊头版惊天嘅消息。但系当呢啲包围成为常态，三两个月一次，跟住变到一个月一次，甚至系个个礼拜都有嘅时候咧，咁你台湾嗰度啲人同埋出边啲人，咁又点啫？惯晒噶啦，呢啲系人性咧常见嘅疏懒嘅心态，咁惯晒噶啦，会唔会打你啊？唔会啩？都系咁样做生意噶啦。我哋啲平民又唔关我哋嘅事啦。我哋平时不问政治噶啦，系嘛？跟餐馆生意最近都 OK 啊，系嘛？咖啡店嗰树啊跌咗啲啦，游客啊多咗。你问一般啲平民咧，佢哋都系咁讲嘅。啊，绝大多数嘅人咧，包括而家喺英国、美国、欧洲啊，嗰啲十零廿岁啊，廿几卅岁嗰啲，系根本唔理，照样去酒吧，照样帮衬咧。餐馆系咪啊，鲍生？ 系冇错，今次咧系第四十届嘅肩并肩演习，咁啊牵涉嘅美国同菲律宾嘅军队16000多人，系历届最多。咁今届另外一个特色就系日本嘅自卫队咧亦都参与。过去嘅一届2024年咧有法国同埋澳洲嘅海军参与。咁个意义大喺边度咧？嗱，如果睇翻个地图，大家可以睇睇啦。如果我话日本咧系握手台湾北部嘅宫古海峡咧，咁菲律宾咧就系负责握手台湾南边恒春对出嘅巴士海峡，即系话咧日本同菲律宾咧就系美国两个盟友啊，两个钳嚟钳住咧台湾呢两个水道。咁我哋都分析过啦，如果真系发生台湾嘅冲突嘅时候，解放军嘅舰艇或者封锁咧，一定系会咧。穿过宫古同埋巴斯海峡合形成一个合围之势，即係所谓嘅阻绝呢个补给同埋呢任何嘅燃料呢进入呢个台湾。咁所以呢菲律宾嘅角色呢喺战略上面嘅重要性就喺呢度。咁除咗美日安保条约之外呢，菲律宾同美国1951年签订咗呢美菲嘅共同防御条约。即係话如果一旦发生战争嘅时候，菲律宾受到攻击呢，美国係可以呢共同防御同埋参战嘅。咁呢点呢就係个大嘅 picture。咁而今次呢菲律宾嘅官方嘅讲法呢，今次唔係演习，佢哋讲係战斗测试，会用实弹进行呢飞弹射击啦，同埋测试啦海马斯嘅火箭炮啦，同埋其他嘅反舰导弹嘅设施。咁如果亦都留意呢，喺台湾恒春对出呢吕宋岛北部嘅巴丹岛呢，係只係距离台湾200多公里嘅啫，咁如果部署反舰导弹咧，其实系可以封锁成个巴士海峡嘅。咁今次嘅演习当然就包括咧呢个吕宋岛北部嘅军事基地啦。所以咧，今次咧菲律宾嘅态度咧系好强硬，同埋咧有记者问到会唔会担心中国嘅反应啊？咁佢话咧，如果令到佢哋瞓唔着觉咧，这个证明佢哋嘅演习系成功嘅。嗱，你谂下呢个措辞系几咁强烈，同埋咧几咁硬正啦。咁呢次嘅演习咧，当然就系亦都有美国嘅最新嘅部署嘅海军陆战队嘅阻绝部队会参与啦。咁呢个咧，亦都系即系呢个对于解放军如果真系要登陆台湾嘅时候咧，另外一支即系都会影响到。战局的队伍究竟这个部署会不会演习完之后不撤走长驻菲律宾呢？这个也都是一个关注的问题。不过据说呢就说这个部队呢就只会演习完呢就会离开的了。但是会不会长期部署反舰导弹在巴丹岛或者其他这些军事基地呢？这个呢都是尚待证实咯。 有一种讲法呢就流行很多年的了。就是美国和日本非常之关注中国是可不可以突破西太平洋的第一岛链。所谓第一岛链就是日本、冲绳、台湾、菲律宾和这里之间几个海峡。 就是不比中国呢是可以突破了。这个突破第一岛链这种说法呢，我觉得是非即是不通的。什么叫不比中国突破第一岛链呢？啊，即是防沙网，啊，你不比条鲨鱼呢是，可以呢游出去出面。但这个第一岛链中国一早突破了，如果你说不比它航行的话，它航空母舰啊，很多炮下舰啊都试过呢是经过宫古海峡呢是航向太平洋。咁你话系咪突破咗咧？系一早已经突破啦。你话唔俾中国突破第一岛链嗰个意思咧，其实就系除非你喺冲绳岛同埋咧吕宋岛北边系 lock 死晒，系令到中国吓包括渔船在内一架都出唔到去西太平洋。呢，這个就系唔俾佢突破第一岛链。啊，呢种说法咧，我觉得多年以来都几幼稚啊。如果相反，如果中国已经取得西太平洋的第一岛链的控制权，就是应该中国反而在冲绳和吕宋中间这些岛或者港口那里建立自己的军港，是轮到他不比你日本和美国经过这些宫古海峡等等是进入台海或者逼近黄海，这个叫做第一岛链。第一岛链一早已经是破了，冇意思的呢啲。如果佢第一岛链你唔俾佢出嚟咧，佢点会去到啊？上两个礼拜点会佢就将嗰啲炮舰去得到咧？澳洲东边甚至系纽西兰嘅海岸出边嘅，系嘛？所以而家咧根本就系，我觉得咧对于中国啊，佢哋觉得个威胁咧已经系非常之大咯，系嘛？嗱，呢个咧战云密布。嗰、那個戰爭嘅風險係咪日直增加咧？咁你就要睇下啦，就係、是、呢一類咁嘅消息啦，係嘛？中國嗰方面係咪有啲船隻啊被指為啊係剪斷海底電纜咧？如果係啊剪斷咗未咧？啊剪斷咗幾多咧？呢啲海底電纜譬如喺台河、台灣出邊啊，是否能夠喺短期內修復咧？剪斷咗之後唔係咁容易修復，因為裏邊係光纖係嘛？你有冇足夠嘅光纖啊？嗰啲存货啊，喺台湾同埋喺就近嘅炮舰嗰度咧，呢啲咧就冇后续嘅消息嘅。其实咧就每次爆出嚟咧，账面上嚟听咧，睇咧都系对台湾或者对菲律宾系不利嘅。之但咧，美国嗰方面咧，好明显咧系明显咧喺度咧塞窿同埋补漏噶啦。咁啊，据说咧就据报道啊，美国五角大楼即系国防部啊嘅机密资讯咧，就竟然系外泄。而且咧，美方咧就喺度咧調查，就發現咧呢啲外泄資訊啊，嗰個範圍越嚟越大。國防部長海格斯，甚至連埋佢一名高級顧問喺4月15日咧遭到停職。第二日，兩名核心幕僚被勒令行政休假。總計咧係三個啦。呢啲唔係普通嗰啲咧喺國防大樓啊、五角大樓裏邊掃地嗰啲阿嬸啊、嗰啲間諜或者咧係秘書啊。是高级的政治任命的官员是卷入的。那么泄漏了些什么呢？就包括呢是很多那些譬如说巴拿马运河相关的军事行动计划。如果讲到巴拿马运河呢，这个极度敏感。这个不用说了，这些泄露那些你一于可以当是间谍。但是现在呢美国官方没有说到这几个是间谍。向红海美国是增派第二艘航空母舰的计划。同埋一度咧，系暂停为乌克兰蒐集情报嘅决策，以及啊马斯克原定啊听取嘅中国简报等等。嗱呢啲咧相当之高层嘅，我可以讲啊，如果你连续几个呢啲咁嘅高级嘅幕僚三个啊系卷入嘅话，你而家拉到咧都已经系太迟啦。佢可能咧就向啊某国啊或者敌对国啊提供咗呢啲机密咧。是有相当时日的咯，止唔止咁少人呢？同埋止唔止咁耐呢？系嘛？咁所以咧就今次咧，据说咧震动到 Donald Trump 吓，佢一个叫做 Axios 嘅美国社交媒体咧就披露吓，喺呢个计划咧遭到媒体曝光之后，呢啲巴拿马嘅军事计划系 Donald Trump 亲自下令咧系取消呢啲咁嘅军事简报。并且话马斯克喺中国庞大嘅商业利益咧，系引起忧虑。呢个 Donald Trump 话唔可以俾佢接触高度机密嘅对中国嘅军事规划，同埋唔可以咧 是俾佢参与入国防部五角大楼嘅原定简报。嗱，呢个可圈可点啊！喺正常嘅推论嚟讲咧 ，Donald Trump 唔会突然间咧今朝早刷牙嗰阵时醒起，咦啊，唔可以俾马斯克嚟，一定系发生咗一啲事之后，系令到国防部下边嘅官员觉得唔系好妥喎。我哋而家发现巴拿马啊嗰个咧。军事计划咧，呢个官员咧已经系知道咗，同埋有外事咯。喺度系咪会喺度捉鬼咧？或者喺嗰个简报小组里边呢间房里边啊，喺度逐个 vet 紧，睇下边个仲有可能有嫌疑或者有风险咧，系向敌国咧系泄漏呢啲情报咧？啊，咁啊，点子兵兵咧，唔好彩系数到阿马斯克又有知，查下查下，发现嗱危言耸听少少咁揣揣测。这三个被指为泄露情报的官员全部是跟马斯克平时是有密切的往来，亦有之在他们的电脑里面或者手提电话里面发现跟马斯克另外设立一个群组，亦有之。这些就是新闻的细节，所以就停止马斯克是出席这些军事简报，一早应该停，因为你自己说的嘛，马斯克这个叫政府效率部啊，其实是中内外边僭建的一个部门嚟噶嘛，系嘛？唔同呢个咧，白宫嘅核心啊，政府嘅架构咧有任何关系？点解佢可以出席五角大楼啊嘅国防会议咧？系边个话俾佢参加嘅咧？啊，呢啲全部咧系要回溯咧去谂一谂啊，定系本来冇预佢之，但系咧突然间有几日，马斯克本人系非常之热心。趁住同 Donald Trump 竞选紧嗰时，揽头揽颈极为亲热嘅时候 ，by the way， 话我可唔可以出席国防大楼啊？五角大楼啊嘅呢啲军事简报，当时 Donald Trump 心情大靓，梗系得啦，我哋兄弟嚟噶嘛，系嘛？喂，你个细路都带得嚟白宫个椭圆办公室喺满地躝啦，咁点解你唔出席得咧？啊，呢个当时系咪话有啲专家？啊，就话喂，好似有少少啊，呢样嘢唔谨慎啲，俾 Donald Trump 闹翻转头咧，系咪有冇一啲中国宫廷啊嘅色彩咧？到咗过咗个几月啦，嗱，个几月发生好多事啊，巴拿马运河嘅问题，系咪对伊朗可能发动核袭击嘅问题，同埋咧已经被踢爆呢个海格斯等人咧喺个 Signal 嗰度有个群组咧喺度研讨啊，点样样咧系轰炸呢个也门啊？胡塞的恐怖组织啊，呢啲咁嘅对话，喂，好多漏洞啊，好多甩漏喎。嗱，呢甩漏，尤其系而家啲电子啊、AI 啊嗰个世代咧，啊，你美国嚟讲咧，系未必啊会赢得过啲敌对国，因为你呢啲咁嘅 AI 啊、ChatGPT 啊等等咧，啊，对方啊全部拥有喎，唔好讲话你嘅大专院校、大学里面读博士啊、硕士嗰啲。嗱，所以呢场仗咧。真系可以讲下未知鹿死谁手啊！所以唔好话咁大嘅把握，你咪一旦一开战咧，你美国赢紧啊！因为有好多嘢一个立体嘅综合嘅配合啊，情报系最重要嘅，电脑嘅黑客啊、内鬼啊，仲有咧就系呢啲咁嘅军事演习之下，喺其他嘅盟国靠唔靠得住？譬如话呢啲你卷入嘅国家越多，日本、韩国、菲律宾嘅时候。他们中间的指挥啊，那个呢亲密程度同埋呢嗰个语言呢理解能力等等，你会咁容易呢？但中国来讲呢是可以一条龙啊，由上面一路直达下面，可以是咁，因为他是一个国家。亦都可以他同俄国呢已经有一个联合声明深切合作，他已经喺度 practice 緊，但是呢西方的新闻唔知道。你啲西方新闻为言论保持自由呢，有个好处就有透明度。有透明度就爆出呢啲咁嘅腐碌嘢咧，或者你可以咧及时修补啊。之但系人哋个黑箱咧，就系知己知彼啊，百战百胜，令到我知道你多咗嘢，你唔知道我啊。下一步系点？咁当然呢个咧 ，Donald Trump 所以亦都系用嗰种佢嘅 unpredictability 呢个咧不可预知性咧，加强啊佢嗰个作为政治武器啊嘅一种印象，系嘛？ 是咁啊，今次咧嘅演习当然系代表咧啊，针对中国啦。虽然冇讲到明，因为咧今次喺肩并肩演习里边咧，新部署同埋测试嘅一隻新嘅海军陆战队嘅陆基，即系陆上发射嘅 啊，叫做海军阻截导弹 NSM， 咁啊系挪威制造嘅，咁啊射程咧系远比鱼叉嘅导弹咧系远，咁啊达到差唔多200公里。咁今次系实弹去试射。嗱，呢种新型嘅导弹咧，好适合部署喺菲律宾嘅基地或者佢嘅地方，因为咧第一佢系流动式，第二咧系个车同埋个导弹咧系好细，甚至咧可以无人式部署，即系话咧由电脑同埋 AI 咧去判断同埋发射。咁呢个导弹咧仲有可以咧好超低空嘅飞行啦，同埋咧去避免雷达嘅侦测。咁啊，头先你提及嘅岛链问题咧，这个都系一个咧迷思嚟嘅，因为呢个第一岛链嘅说法咧。是源自喺二次大战以嚟咧嗰种海军嘅部署。因为以往咧喺作战嘅时候咧嗰啲飞机嘅距离咧就冇现代嘅飞机咁可以咁远嘅航程，同埋航空母舰嘅作战嘅半径咧亦都冇而家咁高。咁所以其实咧陆上嘅基地嘅陆基嘅飞机咧，即系喺打击的距离呢其实很重要，因为呢如果有陆上的飞机作为补充呢，那变成可以纾减了航空母舰战斗群的作战那个压力。那这个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日本呢在南太平洋呢就是靠很多这些陆上的基地呢去补充他们航空母舰损失了之后不够力的作战能力。那现在呢其实中国大陆呢也都是，因为中国大陆的航空母舰呢就而家话得四艘，实战呢就可能得一艘到两艘。其实佢都系要靠陆上嘅机场呢去补充佢哋呢个战力嘅。嗱，如果去到第一岛链以外呢，就已经超越咗呢呢个陆上基地嗰个航程㗎啦。咁就要靠航母呢去作战。我諗呢个第一岛链嘅意思呢就系话，如果解放军真系有能力通过咗第一岛链之后呢，其实代表他们的航空母舰的作战群就不需要单独依赖陆上的飞机和基地去做一个 backup， 就可以独立作战。那我想个意思是这样。不过也可以参考福克兰战争的例子，当时英国就宣布了福克兰群岛200海里是一个封锁区。那当时就击沉了那个巡洋舰贝格罗将军号。但是这个封锁区的影响所及呢，令到阿根廷僅有的航空母艦呢都不敢出港，同埋呢不敢去进入这个封锁区。咁所以这个第一岛链的意义并不在于话真係俾你通唔通过，係你通过咗之后你返唔返到去，或者你敢唔敢通过。因为到时呢除咗飞机同埋海面嘅艦艇仲有潜艇。因为喺现代嘅作战里面，包括福克兰作战嘅战争里面呢，潜艇嘅不是说它的杀伤力，是它的震慑力是会令到对方的海军直接是不敢出港的。所以呢这个也都是现在在宫古海峡和巴斯海峡的战略形势。这 个不只是菲律宾，其实马来西亚也有些敏感的。你最近看见马来西亚首相安华是对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就相当之亲密。这个会不会警醒 Donald Trump 就另一回事。因为呢马来西亚呢两年前呢就已经呢就是要开采或者勘探佢嘅外海嘅天然气同埋附近嘅海域。咁呢就係中国呢係声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呢係拥有主权。即係呢南海係佢嘅外海，係咪？咁呢所以马来西亚呢喺南中国海呢本来有多项能源嘅勘探计划。咁呢就喺嗰处一啲石油同埋天然气咧，就发现当咧马来西亚喺嗰处正常勘探嘅时候咧，被中国啲巡逻船啊喺距离唔远唔近嘅地方咧，就喺度游弋同埋观察吓。咁咧就近年来，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咧就已经喺呢啲南海专属啊嘅马来西亚嘅经济区咧开采石油同埋天然气咧，就已经同中国嘅船只爆发过冲突噶咯。咁你今次迎接贵客，你安华有冇面对面去问佢呢啲问题咧？定系佢知唔知咧？系定系知啊而顾左右而言他咧？所以国际外交方面咧，好多敏感嘅层次嘅，系嘛？所以咧就系注意啊呢啲咧湿湿碎碎嘅周边啊吓嘅消息咧， 你都可以研判啊，而家嘅國際嗰個形勢，嗰個緊張去到點啊？唔淨止啊，台面嗰啲關税加到20%、125%啊、145%啊等等，加關税加到超過60-70%嗰陣時候已經係冇意思嘅，已經咧嗰啲船咧係唔會開嘅啦，唔會有貨櫃。所以有啲人質疑啊，包括本人在內，你 Donald Trump 喺度計劃，我哋加中國關税幾多幾多，然後每年可以由中國呢啲關税嗰度咧係有幾多錢落袋？呢、這個咧其實係不切實際，好多人都指出過。當你嘅關税加到40-50%嘅時候，都已經冇貨啊，卸落去個貨櫃碼頭啦，都冇貨到咯，你點會收到錢呢？係咪啊？即係話你而家一開，我開一間茶餐廳啊，賣一個。出售一个火腿通粉、牛油餐包啊，同埋咧咖啡或茶。第二啲茶餐厅咧，我唔知啊，而家平均系几多钱啊？一个早餐系60蚊嘅吓，我开一间，诶唔使惊，我咧系呢间茶餐厅个早餐咧系会咧200蚊一客，200蚊一客咧，我预咧嗱呢度有五张台，每张咧系最多可以四个人，5×4=20，每日啊嘅早餐嘅时段。6-9有20人吓食200蚊一个早餐吓、啊、就我就有4000蚊嘅收入吓唔、啊、止咁少、啊，仲有两轮吓食完一轮，第二轮咧就净系早餐已经8000蚊咯、啊，然后其他嘅价钱咧系如此累催，人哋卖干炒牛河100蚊咧，我呢度200，啊人哋星洲炒米咧系120蚊咧，我240，云吞面咧人哋卖40咧我就100。嗱，我一個月我就發達噶啦！我開咗呢間餐廳咧，我半年回本啊！問題係有冇人嚟幫襯你先？嚇、啊！喂，你嗰啲咁嘅火腿通粉啊，係咪裏邊有珍珠啊，同埋有鑽石先？啊，點解人哋一個咧早餐咧係60蚊，你會覺得你200蚊啊會客似雲來同埋高朋滿座先？嗱、啊，呢樣我都覺得好唔明啊！喂，呢啲唔需要啊，你係 Donald Trump 做開地產商，你明啊？啊、我想中学毕业几个同学夹粉啊，系开餐馆啊，都明呢个道理。但佢当咗咧，已经系收紧钱噶啦。啊，200蚊一个咧早餐咧，嗱爆晒棚。啊，我净系做朝头早有4000蚊，于是咧就话俾嗰啲股东听，想穷都几难。如果你系同佢股东夹粉做生意，你会唔会放心一个咁嘅 partner 咧？ 所以大家都知道啊，关税系手段啊嘛，另有目的啊嘛。所以夏宝龙咪话佢系攞命，唔系攞钱咯。嗱、那個原理其實係合理噶，因為 Donald Trump 嗱而家同日本啦，同歐盟啦，將會去談判啦。其實包括加拿大同墨西哥，其實佢目的係想佢哋對嗰啲非法移民啊，同埋芬太尼啊，去施以一啲行政嘅方法，或者用軍隊去追剿。嗱呢啲係佢嘅目的嚟嘅。如果講得直白啲，就係、是、其實佢希望通過關税咧去。主宰其他國家的一些內政或者他們的政策，甚至呢去符合他的美國利益，未必是錢、啊、所以他 Donald Trump 一向都是口大的，他說出來的怎樣可以將中國那個逆差呢去扯平呢，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是扯不平的這件事、啊、 現在譬如說你和日韓之間是要舉行這麼緊密的聯合軍事演習，上次海格斯都訪問過韓國，海格斯咧嗰把口咧，佢身为国防部长就唔会讲，我而家咧系要 cut 你啲国防预算，除非你俾钱。啊，呢啲咁嘅唔中听嘅说话咧，就由阿 Donald Trump 去讲。啊，你冇理由啊，喂，而家呢一路咧喺度举行紧联合演习，你一路咧系话，喂嗱，如果你唔负担多啲钱咧吓，我就唔防卫你啦。咁佢唔惊系日本同埋韩国，甚至系菲律宾。菲律宾佢冇讲。菲律賓冇話，喂你孭多啲數喎、啊。嗱，這個美日嘅菲律賓嗰個軍事合作協議咧，係仲早過美日啊安保條約喎、啊，係早到咧係1950年代初期啦。佢冇出聲喎、 啊，係啊， 咁冇出聲，你係睇唔起菲律賓窮啊，找唔起條數啊，定係點咧？啊，如果係咁啊，點解你又對啊其他嗰啲孟加拉國啊、第三世界加關税加到咁狼咧？如果你话联合军事演习，你仲喺侧边啊暗暗沉沉啊，叫我俾多啲俾多次，你惊唔惊日韩两个司令咧即刻拍台？我而家即刻退出咧，呢啲玄机喺里边。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睇《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拜拜。